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人。 第一章，独立。善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区域的著名大学，善儿的父母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开学的时候，善儿独自一人离开屋企，辗转地搭火车啦、飞机啦，到了那间大学，然后又一个人独立咁完成咗新生报道嘅事，所有同宿舍嘅女仔都好佩服善儿，够独立。时间飞逝，喺三年入边，善儿认认真真咁学习。虽然平日好少讲嘢，但系都识咗唔少朋友。善儿嘅成绩特别好。所以他总是很乐意地去帮助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不过善儿就不喜欢参加热闹的活动，甚至去到都很少讲话，都是静静地坐在一边。所以很多大学的联谊会、舞会、聚餐感，善儿都很少参与。虽然亦都不至于很抗拒或者讨厌这类活动，但是善儿去到现场总是没办法集中精神，因为他习惯自己一个人。第二章，放假。大学放最后一个学期的假期，所有同学都陆续回去屋企，但是善儿就打算找工，所以就同宿舍的一位女同学借了部旧式的电脑用。善儿一年发了好几个电邮给不同的公司，希望可以申请到学习生这个位置，但是都没有回应。善儿心里面有点灰心。就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善儿接到一个面试的通知，他尝试去上网搜寻那个地点。那间公司就在一座叫做银星商务大厦里面，善儿就觉得奇怪了，自己明明没去这间公司申请的、因为座大厦距离大学宿舍有一段路程，善儿一早就去坐火车，坐了接近两个小时才到了这个城镇去找这一栋商务大厦。第三章，奇怪的大厦。面试当日天灰灰沉沉咁，应该系要落雨啦。就喺善儿行出车站，准备前往呢一座大厦嘅时候，就落起大雨。善儿急步咁向前行，行咗大概十几分钟，抬头就发现前面那一栋高楼就是银星商务大厦。座大厦好奇怪的，由外面看下去好像是一间被弃置了的大厦一样，所有灯都没开。当时打开大楼的门，眼前出现的是一片布置得很辉煌气派、很商务化的办公大堂。但是这么大的一栋大厦，善儿竟然连一个保安都没见到。善儿找着上楼的电梯，突然间背后响起高踭鞋的声音。善儿拧转头，发现一个穿着得好得体的女职员向她走过来，还用很甜的声音 询问善儿有什么事，善儿就将自己要面试的那一间公司和多少楼告诉女职员知。女职员带着善儿来到电梯，当善儿一入了电梯，电梯门要闩的时候，善儿见到个女职员突然间不见了，善儿感觉好怪。第四章，从未试过的奇怪面试。电梯到了十楼，走出电梯，善儿到了要面试的那间公司，他轻轻地敲门，无人回应，于是他就出声问了一次，依然无人回答。他尝试推开道门，原来道门是没锁的。善儿走进去，间办公室灯光好暗，一个人都没有，善儿自己就随便地找了一张凳坐低，等了好耐都没人出现，善儿觉得有点不耐烦，正想起身离开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中年男人就站在他面前。善儿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个男人只是点一点头，就叫善儿坐回来，跟住就递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给善儿。善儿问究竟他需要做的是什么职位，但是中年男人一直都没出声。善儿就提醒那个中年男人说自己还是未毕业的大学生，而来应征的工作只是实习生。中年男人终于开口了，你想不想做经理的助理？善儿就随口问下究竟的工资是多少，点知个中年男人给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吓到善儿。虽然善儿心里面是很高兴，但是理智告诉善儿知绝对不会有免费的午餐，肯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是个中年男人的回答更加令善儿觉得奇怪，没特别要求的，你的身高和个样子已经合格了。善儿想了一阵，就决定放弃这一份工作。虽然自己是很想赚多些钱，但是善儿还是很理智的。第五章，拒绝丰厚的待遇。先生，我想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我期待的工作是能够好好地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再见。善儿讲完就准备离开，男人突然间起身，伸手捉住准备离开的善儿，吓了善儿一跳。个中年男人的手好冻，好像死人的手那么冰冷。善儿吓到揈开中年男人的手，中年男人没继续捉住善儿，只是讲了一句说话，我们好像都还没开始面试。善儿呆了一呆，就回答，我想不需要了，我所学的是专业管理，助理这个工作我没兴趣。哼，个中年男人冷笑了一声，这份工作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但是你竟然一口拒绝，你真的不后悔？善儿回答，不后悔，钱虽然很多，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多谢你的好意，我真的要走了。善儿起身转身就离开，个中年男人没阻止他。善儿很顺利地走入电梯，当他回到大堂的时候，大堂依然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整个环境不同了，之前辉煌气派的大堂突然间变成一个空旷布满了灰尘而且非常残旧的一个大堂。怎会这样，明明入来的时候看到很干净很漂亮。善儿心里面产生一个恐怖的想法，这里不会是鬼大楼是吗？第六章，鬼大厦。一想到是鬼大楼，善儿就极速地冲出去， 出面已经停了雨，但是天色仲是好阴沉。善儿头都唔敢回嘅，一路跑一路跑，跑返到去车站。善儿入到火车，终于定一定神。之后佢就问查票员：先生，请问你知唔知道银星商务大厦？都荒废咗好多年㗎喇，就喺你头先上车嗰个地方附近咋嘛。可惜啊，咁豪华嘅一栋商业大厦就咁荒废咗。个查票员不经意咁回答：听讲以前佢开张嘅时候，请咗好多好靓、好年轻嘅女仔，但唔知点解嘅，嗰啲人入咗去之后咧，就失踪咗。后来警察介入，栋大厦就被封，冇人再敢入去。听讲嗰度有鬼啊！听完查票员咁讲，善儿吓到脚软，跌坐喺凳上边。我头先先入去面试啫，唔通真系遇到鬼？第七章，不敢再独自一人。查票员见到善儿咁惊慌，就问：你头先真系入咗去啊？听讲以前有人入去都冇出翻嚟，你真系好彩啊！有人话咧，嗰座大厦嘅开发商系一个变态杀人狂，入去嘅女仔咧都系被杀死噶，但系就唔知系咪真噶啦。查票员咁讲，善儿更加惊慌，吓到成个人都震，就咁一路失魂嘅翻到学校宿舍。善儿就即刻执齐嘢返家乡，直到开学，善儿先至咁再返去大学。之后善儿亦都唔再排斥热闹嘅环境，积极去参加大学举办嘅活动，而自己亦都再唔敢独自一个人。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